渐落又晚，浮云聚合又散，怀人在远方，独限隔关山。情爱如浮云，从最后复再散，我叹息当日我似那蚕儿逃自困，几许相思，几许恩义，如同水影飘泛，对影轻轻落泪，慨叹旧情尽变幻。几番消失秋风，几番秋雨，爱景于心中，于今太耗冷，盼有一丝温馨暖尽我的心，让冷意驱赶，能治那创伤。但愿永远有温暖，如那日月灿烂，望求温馨爱恋，充实心间，永无变幻，莫要变幻，永无变幻，不应变幻。残阳渐落又晚，浮云聚合又散，怀人在远方，独限隔关山。情爱如浮云，从最后复再散，我叹息当日我似那蚕儿逃自困，几许相思，几许恩义，如同水影飘泛，对影轻轻落泪，慨叹旧情尽变幻。几番消失秋风，几番秋雨，爱景于心中，于今太耗冷，盼有一丝温馨暖尽我的心，将冷意驱赶，能治那创伤。但愿永远有温暖，如那日月灿烂，望求温馨爱恋，充实心间，永无变幻，莫要变幻，永无变幻，不应变幻。莫要变幻，永无变幻，不应变幻。